雨中将千针穿我心，何妨人尽湿，盼冲洗去内印。前行夜更深，任街灯阻撞地怜悯。多少夜话就像这天色昏暗欲沉。四周都漆黑如死寂，窗中透光一丝奢望，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。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，敲敲你窗可惜声落，被大雨遮掩你未闻。窗中的背影，如何能获得再一睹你默吻？余情未放低，在心中作祟自难禁。今天所失，就是我毕生所要觅寻。我已经将欢欣和希望交给你心，灯光熄灭就没法修补这裂痕，如墙体已崩。我这刻的空虚和孤寂，只去强忍不堪追问，为着你想得太入神。四周都漆黑如死寂，窗中透光一丝奢望，但愿你开窗发现时能明了我心。我却妄想风声能转达，敲敲你窗可惜声落，被大雨遮掩。